北清并非同日开学，但下九家想陪沈西，在八月底离开家乡前往北京。他们坐的卧铺 Z62， 两人行李不多，然而沈西带了一切自家皮冻送的东西。火车一间六张床铺，中铺两个，正巧也是大一新生，十分兴奋地问两人去哪儿报到，却在听说一个北大一个清华以后沉默不语。一个月的军训结束，清华新生正式开学。沈西在第一天就出了名了，这天有英语是小课，因为老师还没过来，全班同学吵吵嚷嚷，聊天说笑，教室里面嗡嗡直响。忽的，大美女英语老师的红裙出现在了教室门口，她手拿教案走上讲台，全班立刻鸦雀无声，只有沈西正在兴头，没有看见，更没有停下，挺大声地对同桌说： 我对象又好又坏。 突然看见英语老师，二人面面相觑，全班同学哈哈大笑，发出一阵善意的笑声。大家都是工科单身狗，知道沈西高大帅气，又有一点羡慕嫉妒。等到下课，几个在军训时关系不错的人正好路过沈西，于是逗他： 沈西，沈哥，你对象到底怎么又好又坏？ 另外几个男生探头： 又好又坏，也让我们知道知道啥意思呗。 是高中同学，也在咱校吗？ 工科试验班年年都是男多女少，这届一共六个女生。沈西不知道该看左还是看右，看前还是看后，又觉得十分钟应该就讲不完。 那个，咱别一个一个来问行吗？今儿晚上九点来我寝室，我好好讲讲这事儿啊。 当晚，清华2020级工科试验班的微信群里，沈西打字： 刘洋，李凯，郭明，来我寝室，白天答应讲恋爱史，咱不反悔。还有谁要说来听来着？一起过来吧。2020级工科试验班的都可以来。我刚刚烧了茶水，买了干果。 于是，各个寝室几个室友稍一合计，都带上门，跑到沈西寝室看热闹。有的坐凳子，有的坐桌子，有的坐楼梯。他们是新楼，不分上下铺。沈西掏出纸杯，撒茶叶，捧起暖瓶，一杯一杯的沏茶，分给众人。又往每张桌上扔了一包瓜子儿，自己走到窗台前一撑，转身一跳，便坐在了窗台上面，将刚刚放在一边的茶杯捧在手里，润润喉咙。 我对象呢，他在北大。 新楼窗台很大，能坐得下。有人笑： 哈哈，隔壁啊。 北大清华互称隔壁。 对，隔壁，我们俩是那个高中同学。 他手中的茶一杯接着一杯。 当时校长暗示，只要说一句分手，学校就不再管了。可他不说，宁可退学也不愿意说。 一众同学都羡慕嫉妒的眼睛发红，心里都在想，上哪儿去找这种女生啊？ 接着呢，就是开运动会。我把那个就是大恐龙那衣服拿过来穿，就把它拖进恐龙的身体里头，抱着接吻。还一开始不好意思呢，可是很快的就开始回吻。 众人酸溜溜的看着他。 唉，在俄罗斯，他说妈妈去世前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周围的人。当时他真傻了，还想一个人过，简直了。后来等他爸一讲完，他就一脑袋扎进我怀里痛哭了一阵，我衬衣湿了一大片。 有个男生直愣愣的： 他好爱你啊。 那当然，我也很爱他呀。 对象的事儿直说到熄灯，没办法了，沈西才遗憾地宣布暂时散会。当天夜里，清华积血全院接旨 工科试验班的沈西开学第一天就召集全班同学讲恋爱史，不论男女都深深记住了沈西这个名字。沈西十分忧伤，明明是别人叫他讲的呀。没过两天，沈西又收到了从淘宝买的一个相框，相框非常漂亮，银质底座，左边一排列着四颗银色的心，中间镂空，吊着尾钻，右下角也有一颗，却是实心的，细细密密闪着一些光泽。沈西塞入自己与夏九家的一张合影，立在桌上。同是高考榜眼的室友 A 看见了。 不是沈哥，您对象是个男人？ 对啊，好不好看？ 好看是好看。 室友 ABC 是学神学霸，一心读书，从未见过搞基搞得坦荡荡的。 这么高调，不怕爸妈？ 他们知道啊。室友 ABC 惊呆了，纷纷感叹奇葩。又是几天以后，当夏九家首次踏入沈西寝室时，明显感到氛围不对。他与众人打招呼： 嗨，我是沈西的朋友。 知道，这是嫂子。 夏九家没说话，转身盯住沈西。沈西自觉冤枉，一指：我只不过是立了照片儿。夏九家深深吸气，而后又深深吐出，告诉自己同性恋并不特殊，他们俩与异性恋一样很普通，不要忘记自己今天来的目的。于是走向三个室友，拿出手上拎的东西： 这些都是家乡特产，你们拿着。沈西有时候发神经病，请大家多多包容，多多照顾一点。 哎呦，嫂子不要客气嘛。 从此夏九家他能不去沈西寝室就不去了。清华园里生活挺忙，要上课，要做题，要实习，要出席活动，还要参加社团。据说前两年计算机学院某单身狗，一个叫做于丁一的，曾留下过一句很悲伤的名言： 高中的时候为了上清华，我天天做题，做的眼睛都坏了。这个时候人家在干什么？在和女生谈朋友。上了清华以后，为了去美国，我天天做题，做的眼睛都坏了。这个时候人家在干什么？在和女生谈朋友。到了美国以后，为了好工作，我天天做题，做的眼睛都坏了。这个时候人家在干什么呢？在和女生谈朋友。于是咱们注定孤独一生。 而沈西是少数有对象的，他精力无穷，既谈恋爱，又上课做题实习，出席活动，参加社团。比较出乎夏九家的意料，沈西也申请了摄影社团。 干嘛呀？那个社团大部分人只想撩妹， 女生大多喜欢拍照，于是猥琐男们毛遂自荐，创造独处场合。 因为我想撩你。 扯淡。 真的。 结果1月16号，过19岁生日那天，夏九家终于知道沈西并不是扯淡。两个学校刚考完试，他们还没回到 CC。 白天他们两人去八大处登山、喝茶、吃瓜子儿、谈天说地、看风景，晚上去吃某家日料，京都怀石花转日餐厅，巨贵无比。沈西说是清晨集团 CEO 推荐的，夏九家觉得有病。 你和他不是一类人， 想把好东西给喜欢的人尝尝，这点没有区别。于是沈西一月接私活的全部收入都在这一天打点得干干净净。晚上他们打车来到郊外，北京不算太冷，却也不暖。沈西寻到事先定下的大片空地，安装好三脚架，摆弄好照相机，位置较低，对着天空。 看什么？ 嘘，别问。 哦。 沈西黑亮眸子盯着幽深夜空。 小东宝，你知道的，我喜欢天空，喜欢宇宙。 嗯，当然。 我呢，早晚有一天要在10000光年以外，在地球外边，在宇宙深处，在群星中间，洋洋洒洒的再次表白，跨越时间空间，与别人都不大一样，而且也算是在最喜欢的地儿干最喜欢的事儿。不过现在不行，上不去。嘿， 我等着呀。 知道你等着呢，不过在等待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做点有意思的。 什么？ 沈西低头，长长的手指调整相机，快门速度放慢，光圈相应缩小，叫夏九家站在镜头前面举手对焦，而后看着相机的取景框，确定大致拍摄范围。沈西打开华为手机，而后点开手电筒 APP， 叫夏九家按下快门，自己则是举起手机对着镜头在夜空中一滑一滑，还时不时捂住电筒。十来秒后，相机咔的一声拍摄完毕。沈西按住 play， 看看成品，不太满意，又重做了一遍。 完成了，杜宝，来看。 夏九家过去，发现照片是以星空作为背景，而长时间曝光完整记录下了光源移动路径，于是在漆黑的天幕上面出现了 I love you 这行字，高高的飘飘的，就在前景，仿佛与天不分离。夏九家也意识到了，方才沈西的字全是反着写的，这样才能在照片中被正过来，难怪认不出呢。而他每回写完一个字母，就会用手遮住电筒的光。原来这个就是沈西讲的退而求其次。 有趣吗？ 傻死了，加入摄影协会就会拍这些？ 当然不止了，学了好多好多新的花样呢，以后一样一样表演给你啊。而且咱们以后出门可以留下许多纪念，人呢景呢都是。 你可想得真远。 那当然了，前几天看朋友圈有人出题，说用一个词儿概括自己的男女朋友，有人说美丽，有人说幽默，有人说什么这个那个的。 你呢？ 我觉得是未来。嘿， 沈西收拾东西，声音有些轻飘。 过去呢已经定型了，有你是一种未来，最好的未来。没你是另一种未来，无聊的未来。 真能讲。 实话啊。 二人回到市区开房，一直站到17号中午，光是能发泄出的就足有6-7回，后来还有空的。夏九家没起床吃饭，瘫在床上刷着朋友圈。 老于又在看《红楼梦》读《葬花吟》啊，说到最后“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”那一句时，不禁再从泪流满面。 于中善他长得像个黑道大佬，却最爱《红楼梦》，最爱林黛玉。没有想到听完这句，沈西突然诗兴大发。 哎呀，一朝春尽动宝老，精尽人亡两不知啊。嗯， 说什么呢？ 真的，我在反思最近几个月我们可以适当的节制一点，否则等你老了我就死了，死在你身上了。 回想过去的12小时，夏九家也无法反驳。这一年也就是大一的春节，夏九家头一次在沈西家过了初二。沈西爸妈教两个人包了饺子，沈西作妖包三角形的饺子，方形的饺子，还有梯形的，平行四边形的，还想包一个 DNA 双螺旋形的。 最后理所当然，他的那些杰作没几个能成功熬出锅，全都碎在里面。倒是下酒家，聪明手巧，学得极快，最后饺子一个个排列整齐，十分漂亮，让沈爸沈妈再次觉得下酒家乖、规矩、懂事，是一个好孩子。